繁华雨落，十三千丈黑发，碧城枯柳是凋谢的花瓣，念旧的风是往日的欢呼，又来折磨。你会不会剪去黄了的回忆，丈量我力气，拉城市多里，芳草无尽，曾经像寒凉不明，如今化乌云飞过秋千去道别的你。古怪的脾气，离别也许你执迷的犹豫，幻想清醒我孤独的身影，飘零一地细看不是花絮，是点点泪滴。我的不甘心，乱哄的情绪，我自言自语。夕阳无尽，再看只会更伤心。该死的回忆，拉着千万里，全是想你。 适合 最怕的就是拖着，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，是否还值得？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，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人人挑选， 家在微博上发传闻向丁文琪求婚，丁文琪说好。在林宥嘉那段重新复出日夜颠倒的日子，他总是默默地陪伴着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。他会担心他休息不够，任何时候都无条件地给予鼓励和支持，而他对他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终于不是换来一句谢谢他的成全。不论他曾经有过谁，但他现在有他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一盏灯一座城，找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，丁文琪有林宥嘉在终点等他。那这么深爱你的我，你会路过我的世界，还是和我一起把这个世界路过？刚刚临睡前给你发了一个链接，里面介绍了慵懒而明媚的赤水，宁静闲适的大同古镇，和依山傍水的丙安古镇。以后带你走完贵州所有你想去的地方，你说一截图，我很不识趣地把我们的聊天界面当照片保存在手机相册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去哪儿都不重要，即使走过再多的山川湖海，都不及曾经遇见你的片刻欢喜。去年八月中旬，我们一起去了凤凰古城，客栈的老板接待我们时问我是不是你的女朋友，你有些迟疑地说是。以后有机会我还想回到那个客栈，告诉客栈的老板我们后来终于在一起了。这次我想名正言顺地和你一起就地重游，不在意朋友的身份。回到广州后，我总会想起在重庆生活的那短暂的两个月。我喜欢拉着你去尝遍每一条大街小巷的炸酱面，你也不厌其烦地顺着我的意思。你喜欢吃，下次我来给你做，面软一点，肉末多一点，辣椒少一点。你熟悉我吃面所有的细枝末节，我可记得你无辣不欢。除了炸酱面，我还喜欢吃甜品，你说以后要给我开一间甜品店，可我想要的不是一间装修好看的甜品店，而是一个愿意为我做杨枝甘露的你。芒果是你切好的颗粒，甘露只是你调好的甜度，装甜品碗碟和勺子是我最喜欢的图案和颜色。爱是来日方长的事情，我们慢慢地走向曾计划好的风景里，两个人。我想和你有很多很多的以后，此生若能这样没完没了地和你平凡相依，两个人的耳鬓厮磨悄悄话数了一整个春夏秋冬，我该有多幸福。林宥嘉故事的结尾并不是闯荡天涯的风沙，而是这个不远不近的丁文琪细水长流地陪他走去人间烟火，在柴米油盐里给自己的那一份刚刚好。我也会伴你一生，现在做不到的好在我们来日方长，会有那么一天你会将视线藏好的戒指 突然拿到我的面前，然后单膝跪地地说，请你嫁给我好吗？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笑着说好。 淡水的河边，还没吃完的餐点，热闹的烟火还没上演，漂流中的船往返了多少遍，回忆的房却停在那一年。熟悉的冬天，独自呆坐在岸边，听熄了让忘的笑声蔓延，有些情绪呀，我不想这样，有一些人 希望。

有多幸运，在聚散有风的人海里，有些人只看一眼，从一圈见你。